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，给我盖上大红毡。 哭泣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，这里一切都和转移。兰桂坊一个他，长发喜欢放下，但眼睛仿似可以讲说话。难及只可远观，而妄想可涉乎，令众生天与倒败在群下。话说他有的清叫夏娃，如名字叫阿当，方可爱他。谁料此奇迹，旋已可理，相识信即谈多分隔。谁人亦也一识，来回放多记忆，留住了的总只有点与滴。前面皆话，总有一点叹息，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，这里一切都无算你。难道今天见他，乱发一把杂牌，在对酒杯放声狂呼叫吗？夜夜酒吧当家，未破晓不作罢，但每天都要把眼泪流下。话说他有收满满是疤，从前尚有阿当深深爱他。谁料那雨滴缘得一夜，霹雳似的神带走他。谁人亦也一直难为方多记忆，留住了的总只有点雨滴。明日前边皆话，总有一点叹息，忘掉了这里一切一切，这里的那里从未。他的故事没人踪影，就如这里当初独有气息，无气消瘦变幻踪迹。 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？从来无人明白我，唯一你给我好日子，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哦，